欢迎进入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 Podcast Corner。 两部网络日志，一个爱情故事。 我后悔，如果我仍然同佢喺埋一齐嘅话，佢系可以唔使死噶。凌晨四点几嘅 miss call， 原来系佢死之前对我最后最后的挂念，他其实仍然是爱我的。 妈咪她突然间晕低，俾我知道世界上除了失恋之外，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更加重要的。我辞职绝对是因为想照顾我妈咪，如果因为波点先生而辞职，我怕我会看不起我自己。 谢安琪饰演阿阳，李日朗饰演丁木。 网志改编广播剧《部落平衡线》。 十二月十七日，今日圣诞，我完全冇离开过自己屋企，一步都冇。我冇睇电视，我冇打机，我冇同任何人讲过一句嘢，除咗食饭、瞓觉、冲凉、去厕所之外，我乜都冇做过。一个咁寂静嘅圣诞，呢几日嘅平静，对我嚟讲已经系最严重嘅放纵。我同我自己讲，无论发生咩事都好，圣诞之后一定要重生。但喺圣诞节之后第一日翻工，我发现小小嘅 reception。唔见咗，阿杨去咗边啊？佢病咗啊？ 我点知佢死咗喺边啊？ 唔该你唔好随便攞死呢啲嘢嚟开玩笑，因为如果真系发生咗，你会后悔一世噶吓。 死咩啊死！林三比咪有薪假期同佢去咗玩啊，佢而家唔知几咁 happy 啊。 哦，咁得啦。去咗边？的确系唔关我事啊！佢有权同任何一个人去街噶，乞衣又好，边个都好啦。更何况系有钱嘅林生，原来全公司都知道林生同佢去街。之后传下传下又话阿林生还刀夺我嘅爱，抢走咗我女朋友。又有传闻话我为咗求上位，于是送咗个女朋友俾阿林生玩。算啦，我唔想同佢哋解释。我知道佢唔系我女朋友，就已经好够啦。不过我一直都以为林生系单身嘅，但原来佢已经有老婆仔女噶啦。咁佢仲公开约佢嘅？唔知点解喺呢件事之后，我心里面有少少放唔开，喺网上嗰游荡。突然间记得好耐冇去过海洋的天空个 blog， 原来佢同我一样，成个假期都冇写到 blog。喺佢 blog 度留言，有一种莫名嘅亲切感。我觉得好似同佢走紧同一条路。喂，海洋，你唔好再偷懒啦！你有冇嚟我 blog 探我啊？我最挂住嘅人，竟然系你。原来在最孤独的一刹那，又原来我最需要就是 blog 上高的你。在 blog 那里同一个不相识的人发生感情，这样可能没有现实生活上面发生感情那么沉重。 12月27号，今日是翻工的最后三日，一翻到嚟就被嗰个二世祖捉住了。 跟我嚟啊！ 做咩啊？你想带我去边啊？我仲要翻工噶。 我俾一日假你。 你就想啦，我唔想俾人哋扣钱啊。 唔扣咪唔扣咯。 兰花樽同我打咗个眼色，好似叫我小心啲咁啊！唉，真系唔知佢想带我去边啊！早知系赔钱走人算啦。之后上咗佢嗰架鲜红色嘅开篷跑车， 然后扮晒潇洒，一只手揸住太盘，一只手托住喺门度咁嗰只咧。如果有人望佢，佢一定仲以为啲人赞紧佢型啊。其实坐跑车都几辛苦噶，啲头发吹到乱晒，大约辛苦咗30分钟，佢终于肯停车嚟到海边。附近有一间白色嘅小屋，住喺入边，个景应该相当正噶。 你觉得点啊？ 点咩啫？我就系觉得头发吹到乱晒，同埋好唔舒服咯。 我唔系讲呢样嘢啊，我系问你觉得呢一间屋点啊？ 几好啊，几靓啊！ 同你讲啊，呢间屋都算系一个秘密啊，除咗我同你之外，都冇其他人知道噶。 吓咁秘密，咁你又带我嚟？ 冇，我见你好似好唔开心咁样，谂住叫你嚟呢一度住下，动动下架咯，算系叫做聊下你嘅情商啦。 我同你孤男寡女啊，梗系唔好啦。 放心、啊，你会自己住喺呢一度噶。嗱，望下旁边仲有一间细屋，我咧就会住喺嗰度。如果有嘢嘅话咧，你咪打俾我咯。最紧要你开心啊嘛。 开心。如果你成间屋送俾我，我就最开心。 可以。 二世祖佢对我咁好，如果波点先生有佢一成咁好，我已经心满意足啦。12月28号，最后两日翻工啦。一早翻到公司，个二世祖又拉我上去架红色跑车，如无意外，应该又去嗰间白色屋啦。虽然天气好冻，但系咁样反而令我心情更加平复啊！ 我谂 吓， 我谂你应该知道我中意你。如果你肯接受我嘅话，无论系呢一间屋，甚至我嘅跑车、钻石、无限信用额，你想要乜嘢都可以即刻得到。 我终于知道包起一个人的意思是什么了。这么好的条件，换算是任何一个女仔都会立刻答应啦。之后还跟她立刻激烈拥吻。可惜啊，我最讨厌这些没有实力只是靠附任的人。多谢你好意了，可惜啊，我已经没有力量去爱任何一个人了。 我爱你就够了，你就算不爱我都可以的，甚至你当我是其他人的替代品都 OK 的，只要你 OK 就得噶啦。 我最憎最憎最憎就系做人嘅替代品噶啦。既然我唔想，我亦都唔想其他人做。 咁你干脆当我系暖班咪得咯。我真系想俾温暖你啫。 之后佢揽住我，而我竟然冇挣扎啦。又或者我个心真系好冻，又或者佢真系感动咗我咯，又或者。我真的需要一个代替品去抱我，给温暖我。12月29号，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日，第一份工的最后一日了。波点先生不知道今天就是我的 last day， 或者因为这样他对我做了一件很过分令我很反感的事。5点钟，当我离开的时候，波点先生佢面带愤怒咁冲埋嚟啊！ 我爱你啊！我爱你啊！ 讲咩啊？ 我话我爱你啊！你一路以嚟唔系最想听到就系呢一句咩？而家你听到啦，你满意啦？ 乜嘢啊？你而家咁样叫施舍俾我啊？ 好啊，咁我唔爱你啊！就算我唔爱你啊，你都唔使咁唔自爱，走去做狐狸精，去做第三者噶。 唔好意思啊，我而家要执嘢走啦，冇时间同你讲啊。 林生有老婆仔女噶啦。你点解要破坏人哋屋企啊？做咩唔出声啫？如果你同佢冇嘢，佢点会对你咁好啊？系我对你唔住，但系你都唔好咁样糟蹋自己啊，好唔好？ 我糟蹋自己，之后佢冇再同我讲过任何一句嘢，转身就行开咗，而我仍然依依不舍咁望住呢一个接待处喺呢度。是我人生里面第一份工，第一个岗位，亦多谢你曾经在我生命里面出现过。 12月30日， 我可以好肯定你就是你。你亦都一早知道二丁目就是公司的李丁目，海洋的天空你就是洋洋，即是我口里面的小小 reception。你竟然可以将我哋喺公司发生嘅嘢逐一逐一咁讲出嚟，一定系你，一定系你啊！原来喺现实世界同埋虚拟世界入面，我哋一早就好紧密咁连埋一齐。我错啦，我因为一时之气就同你讲我爱你，系我嘅问题。一句冇诚意嘅我爱你，比分手、比唔再爱你呢一类嘅说话更加令人难堪。但系当时我系为咗保护你先咁做嘅啫。当我知道林生原来已经有老婆仔女，我真系唔想你俾佢再呃到啊！我唔想你俾佢伤害到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我当时希望。希望由我讲出的我爱你可以令你离开林生。阿杨，原来你已经离开了公司，我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找到你，现在只剩下这个 Rod， 我希望你会见到我道歉。明天就是今年最后一天，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起过，然后一起踏入全新的一页。明天我会在尖沙咀的尽头等你，我们曾经分别在那里经历过悲伤，我好希望可以在那里重新建立我和你之间的快乐。 网志改编广播剧《部落平衡线》，主演谢安琪、李日朗，作者李伯恒、朱佩君，编剧阿亨，原创主题音乐阿 Low。